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心愿的

有交集的花，一根他的头发，一通无声电话，一阵心里的麻，以前有多想他，

又想起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时间替代永久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，

吹来，我的心海又起伏不定。回首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清？男人啊，念最傲，一切都掏空。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都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带着滴滴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就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藏着滴滴烂漫的灵魂，善良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

相恋。